怎么了 why 怎么了 why 怎么了要的世界你们都懂 But you are saving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苗。 又到周五了、又是一个美丽的周五， 是， 又是一个优秀的周五，又是一个快放假的周五。但是今天风还挺大的哈。 嗯， 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天气，来看看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5-6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15%。夜间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转2-3级，最低温度是1度，相对湿度50%，尾号限行5和0。 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周五， 哎， 我们也要聊一个特别的话题， 特别特别的话题。 嗯 啊， 这个我觉得所有人肯定都经历过的话题，而且我觉得肯定也有很多的故事。就算自己身上没有，也有看到发生的故事。 哎， 就是说说打针的时候发生的故事。 打针的时候， 自己或者别人都行。 对，这打针还真不是说这一般人都能打的。我身边有到现在啊，就是。我这跟年纪没关系，就是其实年纪还不小了，不敢打针，晕针，一打针浑身就冒冷汗，真有这样的。 我以为晕针是晕倒， 没有，他就是我不知道人真正晕针是怎么样，反正他是不行，吓得脸都发白，开始出汗， 哦、 啊，哆嗦，不受不了了，就你别动了。啊，其实就那么一小小根针，你看，所以说这打针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都是不一般的人了， 特别棒的人都是。说说你们打针的故事吧，让我们高兴高兴。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首先一起来关注资讯，来看看美翻了80后的小伙呢，做蛋糕获得了国际的金奖。这次呢算是正常发挥而已啊。日前呢落幕的世界蛋糕大会上，80后的小伙呢周毅也是这个带领着这个中国团队呢获得了3金2铜，其金奖作品武则天获评呢是国际最佳。这款蛋糕呢表现的是年轻的时候的武则天，人物动作啊眼神都是栩栩如生。有网友也这个评论称了，说堪比这个一些真实的啊那些雕塑似的，所有的这些造型呢都可以食用啊。他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了，说自己之前多次做过类似人物造型的翻糖蛋糕，这次嗨算是正常发挥而已啊。 真的发现这个翻糖蛋糕的世界也是非常的精彩，而且现在大家越做越就是就觉得栩栩如生，越做越厉害。 对，越做越好看，越做越真实， 对对对， 越做越可爱，颜色也越来越鲜艳。就是唯一一个问题啊，不好吃。 不好吃啊？ 翻糖蛋糕没吃过吗？ 没有，我只看我总觉得它做出来的过程应该是 先拿搅和面。 没有，就是沾不上那块舔一舔。 没有，制作过程肯定是严格的，但是我觉得翻糖这东西它就。怎么说呢，这也看个人喜好吧，反正我觉得不算好吃啊，真的没有咱们就是买那个大奶油蛋糕吃的解气。 要说实在不行，那买点蛋糕边吃着也比这强。 好像说大家还是比较接受很传统那种松软的 感觉。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它里边也是那样的， 嗯， 只是外边人这层硬壳啊， 太甜了是吧？ 太甜，而且那个口感啊，怎么说呢？就好像就是嚼一个这砂糖， 嗯， 硬， 它就不同的 硬壳的砂糖那感觉，就是嚼起来，哎呀。 嗯， 不太好， 它会不会颜色越重越硬？因为我确实没吃过， 反正不太好吃，不太好吃。嗯啊，哎呀， 好，继续来看吧。 哎、嗯， 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也来送快递了。 哎， 来看京沪的快件呢，在10小时内就可以到达。那客户呢，上午11点前北京发件的话，当天晚上21点前上海的接收方就能够收到。 嗯， 快件竟然还是坐着目前我国运营时速最快的350公里的复兴号而来。 嗯， 那么在昨天的中铁快运携手了顺丰速运，试运行推出了全新的高铁极速达快运产品。那在这个双十一呢，复兴号的加盟将成为京沪两地全程速度最快的快递。 嗯、 那么在下午2点的时候，北京南到上海虹桥的这3次列车成为了首趟高速极速达的复兴号。那和其他的高铁快递不同，复兴号送快递呢，列车内是设有专用的行包专用柜。那16编组一列的复兴号上呢，是由2节车厢设计了这种柜子。那快件呢，需要全部要装到定制的高铁快运箱内，统一的装到柜中。那一列复兴号最大的运输量是1吨。 嗯。来看看这个高铁极速达到这个目前呢也是为有紧急这个寄件的啊需求的，是商务信函啊、标书、合同啊，以及个人紧急物品、生鲜的礼品、贵重礼物等等，提供快运服务。客户上午呢11点前发件，当日的21点就可以收件。北京上海间呢，快件的就是可以达到10小时内送达，收费呢为首重70块钱，续重30块钱，和顺丰京沪航空极日达的首重150块钱，续重30块钱相比呢，价格和时间都有优势。 哎，真的哎， 嗯， 这个一般一天内到达就是同城，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快。 对，而且说心里话，价格真不算贵， 嗯， 对吧？ 对对对， 就还能接受。 就当你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 对 呀、 啊， 真的很必要， 哎， 哦哦哦， 很方便，很方便， 对对对， 啊，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中国版的阿甘啊，这个男人啊，这让外人眼里看就是疯了，要从南极跑到北极。每个人的这辈子总要干些事儿，那我应该改变自己。作为一名跑者呢，他也是跑了17年了啊，距离相当于呢绕地球7圈。他曾从贵阳跑到拉萨，用了50天；从伊斯坦布尔呢跑到西安。150天，10000公里。而明年呢，他将继续挑战自我，从南极跑到北极。 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你是有希望的。 为什么？ 当你第一次跟我说， 啊 啊，自从我现在健身之后呢， 嗯， 轻轻松松一口气， 嗯， 实在是没有自行车，我就跑回家的时候， 对对对对， 我对你肃然起 敬。但是那比较近，人家这一个跟我这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了。 距离是慢慢拉开，能锻炼出来的。 就这么说，我得慢慢的往远处买房。 对，我的意思就是，你搬家的时候一次比一次远。 不是，搬家， 嗯， 自己拎着不就过去了吗？哎呀，一秒啊，洒家给你拔颗垂杨柳看看吧。哎呀，这太夸张了！但是 我告诉你，告诉不要在节目中间的时候给我开这种让我大笑不止的玩笑。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嗯，就但是不是我说，就人家真跑步者啊，这真正跑步。你看今天这么大风，你去观察，还有人在跑， 有 人在跑，而且人家还是在坚持，还就是人家大风趣这个幽默的还说呢。你看今天我创了一记录，我说为什么呀？顺风跑的，哎，他还很开心。所以说，跑步不仅仅给带来健康，而且带来很多快乐。 嗯，哎，真的是今天一路来，因为风特别大，嗯、 对， 你会发现很多的树叶就被吹下来、 哎， 然后这个空中总是有落叶的感觉， 嗯、 你会觉得很像电影的桥段。 怎么了？你笑什么呀？ 然后你刚刚说到跑步，我想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也是中年人吧，嗯、然后挺精神的一个。中年男子，然后真的是从落叶中，我感觉他 哇 这样走过来、 哦，嗯，他到底是跑还是走？ 走过来， 嗯， 跑累了可能， 嗯，拔树拔累了，继续往关注吧。我们来看看大爷在家没事啊，这个在家拔火罐啊，不料竟把这个 肺给拔没了，怎么回事呢？武汉的吴大爷有这个十几年的这个老慢支了，在家呢让这老伴儿啊帮忙拔火瓣去去这个寒气，可没想到拔完火之后呢，哎呦，吴大爷这脸色是越来越白。医生通过这胸片啊去检查，发现大爷这右侧的肺部竟然意外的消失了。哎呦，这医院就赶紧对老人进行手术，修复了他肺部的窗口。这个经询问病情之后呢，医生也确定了竟是这个拔火罐导致老人肺部出现的气胸。医生也表示了，拔火罐呢容易导致啊这个胸腔内外压力的变化，导致气胸。有这个肺部疾病患者啊，或者这些相关疾病的，是禁用的，应该注意了。 嗯，这个其实好像很多就是很多人的体质都不太适合什么拔火罐、刮痧这些。 哎，对， 大家一定要先搞清楚自己的体质。 哎，而且像有些时候，我记得之前啊，好多人，哎呀，我这个喝完酒了，我得拔火罐，但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禁忌，这时候是不应该拔火罐的啊，所以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嗯，对，我们平时生活习惯也要注意。我们再看一条吧。 哎，好， 来看西安发现了秦国的国君浴室，铺有地砖，而且装饰是非常豪华的。那近日呢，西安的考古探测队呢就发现了三间国君的浴室。那浴室里呢是铺有地砖，四壁还嵌有纹饰的墙砖。国君的浴室旁边呢还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排水管道和污水渗井。那么如此完整带有排水设施的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君浴室是首次被发现。 嗯， 网友纷纷表示给跪了。 嗯，佩服了啊， 佩服了。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自己打针的故事吧。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韩磊的歌《你是我的家》。 枕边的一个吻，你 是我爱你时改变不了的天真，你是我愿你时刻在心头上的皱纹，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你是 这是来自韩磊的一首《你是我的家》。 刚刚我说我听出了一种慢三的感觉， 嗯， 你笑什么？ 我笑，我不懂什么叫慢三啊。 你能不懂什么是慢三？ 不，我是听出一种什么感觉啊？就后边那个伴奏带呀，啊，就好像要给他打针一样，有点颤抖啊， 有点跑音儿， 有点跑音儿，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感觉还是就一听这歌曲的前奏，就能想起《我爱我家》当年就是火遍了咱们整个这个。是中国吧啊， 嗯， 对，整个这么一个情况，特别好， 大江南北， 哎，特别好， 真的是这个歌也挺难找的， 嗯，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对， 嗯， 特别好，特别好， 对 啊，今天聊的话题说说这打针的故事啊，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说到打针，其实我最先想到的是一张图片， 嗯， 就是一堆小朋友在那打针， 嗯。 然后呢，就是面目狰狞啊，在这打针。然后呢，后边就是一系列的人都在嘿嘿看着他笑，只有第二个人，面目表情也是比较僵硬的。 嗯 啊，然后呢，就有这个不少网友就给这个图片配上什么文字了，说这个当下一个就是你的时候，可能你就笑不出来了啊，等等。有他应该看过这张图片，因为小朋友特别好玩的， 特别有道理， 啊， 嗯嗯嗯， 特别有意思啊。 看小朋友打针是。 对， 因为我觉得，成年人一般都是内心戏， 哎，对对对， 不好意思表达出来，但是小朋友就不会，啊， 也不是吧？ 啊， 也不是吧？ 不是内心戏， 不，反正我一般抽血的时候，你轻点啊，岁数还小，拔传染柳给你大伙玩呢，我小孩，我不懂事儿，你给我稍微轻点，哎呦。 其实他还没扎呢， 对，他抹那个什么。其实我跟你说，其实最害怕，我不知道大家这感觉啊， 嗯， 就是抹那个棉花球那时候是最害怕的，就你就感觉，哎呀，赶紧的，要不然你就痛回来一下，要不你就别打了，就这感觉。就他一抹的时候，哎呀，凉飕飕啊， 对， 心情爽爽。 这本来就有点紧张，然后再一沾凉的东西， 哎， 可能容易起鸡皮疙瘩都。 对，所以说大家为什么一到医院之后，听到那个小推车和地板那种嘎啦嘎啦，上面托盘哗啦哗啦哗啦那声之后就紧张呢？就这种冰冷的声音， 我一闻医院的味道，我已经开始害怕了， 啊，对对。小时候我是这样，我不用打针，小时候是这样，一生病，我爸妈就带我去医院， 嗯， 到那儿就好，看医生。怎么了你？嗯，好像有点发烧。一下表不烧啊，回去吧。 没事了， 没事了，就好多次一到医院害怕了， 闻一下味道就退烧了， 退烧了，直接吓回去了啊。好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是打针的故事啊。 嗯。 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给我们。我们来看大家说法。马小宝米花球他说了，说到打针啊，我小时候就是这个院里边啊，所有小朋友的偶像。打针那是永远在第一个，给弟弟妹妹做榜样，从来没哭过。哎，长大之后虽然觉得这打针很疼啊，但是却有个怪癖，打针的时候必须得眼睁睁看着针扎进去才安心，所以一直都盯着。 其实我也是， 你也得看着， 内心害怕不看，就是伸进去，尤其抽血的时候，就伸进去的时候，就感觉不看。但是你真的觉得它要扎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着它扎进去，然后看着它出。 啊，我还真就必须跟 他，你能表现出很香的样子。 我跟大家说，就好像其实我刚才说的孕针那样，真是我。就什么意思，我小的时候不怕，小时候打没关系，就这个孕针只限于这个打臀部这个这针受不了，一打就受不了，就全身肌肉紧绷，然后开始出汗，脸刷白，就害怕，就不能碰，棉花球都不能碰那种。后来呢，还好在哪儿，就像这个胳膊上这种抽血呀或扎指针那种就还好，扎手指这种都还好，但是就唯一一个不能看，就说完话之后出完词儿啊，跟那儿说，大姐们稍微轻点，你看这稍微轻点，哎，孩子们，然后扎的时候你就赶紧就得看别处了，就赶紧看别处，哎呦，就那一下就行了，就赶紧，哎，痛快了，有时候也一身汗，你知道？ 哦，其实也是配合你这个胆小的话，胆子是挺挑战你的。 不是胆，小时候一点没事，小时候什么止血呀，这个啊，打针都没问题，输个液什么都没问题，现在就越来越害怕。 哎，人是这样的， 是吗？ 他年龄越大，胆儿越小。 哎呀， 以后去打，以后再去验血的时候就，大姐进来，然后默默拉下自己的眼罩。 不可能，过些日子再去就没有什么大姐了，妹妹，小姑娘，稍微轻点，大爷呀，这个上岁数了，心脏不好，别吓唬大爷啊。 嗯，来看朋友们说什么吧。 哎， 吉尔吉说这个话题太好了。 嗯， 我最喜欢看我闺蜜掉水，就是打吊瓶吧，因为简直可以弄一个表情包，表情是极其夸张的。 嗯， 当护士给她扎针的时候，我立马拿起手机拍她的表情。到后面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我就开始录视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看这个视频，这样我可以快乐一整年。嗯， 后来 所以我手机里去年和今年他在医院扎针的照片和视频都在。 你现在还是朋友吗？ 这是真闺蜜。 还有联系？ 这真的是闺蜜，就是你看，这就证明每次闺蜜不舒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 嗯， 对吧？ 对， 找人给我录下来。 对，给我录下，我觉得有用啊。来看看那个默默的王某某，他说我小时候的一件事哈。上学的时候呢，我双胞胎的哥哥生病了，要在屁股上打针。打针前呢，要抹一次这碘酒，抹一次酒精。然后呢，抹完碘酒之后啊，在医生呢准备给他这抹酒精的时候，我和他说，哎呀，要打了，要打，哎呦，要打了。可能是因为酒精有点凉，在棉签接触他皮肤那一刹那。我哥的屁股抖了一下，然后就听医生扑的听到扑的一声，医生的脸瞬间就绿了啊，至今都难忘。 嗯，不知道他是扑的哪一种，但愿不是特别尴尬的那一种。 估计是没忍住的那一种啊。对， 但是没忍住也分好几种，就但是程度比较轻的那种。 对，应该是程度比较轻的那种啊。对，要不然医生的脸怎么会绿呢？应该黄了才对啊。 这种话题为什么要分析的这么细致？ 防冷涂的辣吗？啊，精神焕发啊！ 嗯，再来看看，也有特别害怕的，给自己的哥就说，这个也是因为太紧张，扎弯了三个针头。 哎呀，这个肌肉 就一直在抖嘛。 嗯，肌肉 被同学笑得不行。 对，要多么坚硬的肌肉啊！啊，对。好吧，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我们这个大家说打针的故事哈。嗯，来看看那个，钱德峰他说了，我儿子14个月啊，自打出生打针抽血，还没哭过，而且还对你笑，作为父亲自愧不如，这就有意思了，对吧？ 他不懂啊，不懂 不会，不会疼吗？ 嗯，他就疼那一下。其实有的小孩确实是这样，他就疼那一下，哎呀哭了，那不疼马上就好了。那不像大人有太多心理铺垫。 对，哎呦，这心里边就因为太知道打针是怎么回事了， 对， 是吧？ 嗯， 所以害怕。 嗯， 如果说这个没有这么些这个什么这过程的话，可能就没事了。 嗯， 就跟孩子一样，可能疼那一下，疼那瞬间觉得难受，后来就没事了嘛。对吧？ 来看后知后觉里说了， 哎， 说都已经工作了啊，有点犯傻，就刀拉了手了，到医院准备去打针。护士说，哎，你是不是那个

冬去的浪漫还是被夺，谁知一柔情相伴烈火，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陷落，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但是爱不能躲，永恒的心化梦交托，生死抉择早已有。 在这样一个结尾之后做开场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我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对，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吴建浩， 我是于思淼。 哎， 你怎么没气势？ 没底气了。 我是于思淼。 啊，对。今天来聊的话题说的是打针的事儿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打针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一起来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每天提前两小时下班，这按照咱们正常的这个这个道理来说，应该是受到领导表扬、同事这个标榜的这么一个人物，这么一个作为， 对， 对吧？ 这两个小时已经把同事们的茶沏好，热水烧开， 不，人家加班好吗？ 啊、 人家加班好吗？ 啊、好 上班儿，人上班儿 啊, 啊， 是是是， 早饭吃三遍。但是呢，这个男子因为擅自加班被开除了。这事发生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啊，是一个廉价的连锁超市的分店经理，为公司工作12年，他每天都会提前两个小时到岗哈，为超市开业做好准备。但是呢，西班牙媒体报道了说他被超市老板解雇了，因为他擅自加班。那对此呢是非常不满，将老板告上法庭，目前的案件也是仍在审理当中。这简直是太没有理由了。按照咱们这个道理来说，对吧？你一般早去的，提前为这个咱们无论是任何工作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的，是应该受到表扬才对呀， 嗯， 对吧？ 不过我是有听说过，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公司它是不允许加班的， 不允许， 比如怕丢东西什么的。 哦、 但是我觉得超市的话， 那12年他也没丢过东西，为什么不让人家呀？ 对，我觉得超市的话，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一般超市都是有监控啊什么的。 嗯， 对，而且人家已经工作这么久了。 对， 嗯，哎，不知道，不知道啊。 嗯， 继续来看看厉害了，奶奶用14个月拿驾照自驾游中国。来看看黑龙江大庆70岁的奶奶王艳琴，历时14个月学习通过了驾试。那么。科目一90分，科目二100分，科目三100分，科目四90分，以优异的成绩拿到驾照了。他说呢，想在有限的生命里享受生活，自驾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嗯， 那面对越来越严格的驾照考试，老奶奶是坚持学习，顺利通过，鼓舞了不少的网友。网友们说，不说了，我去上驾校了。 嗯，确实是。 嗯 啊，14个月拿下这个考试，关键您看人家年纪哈。 是， 哎，再来看看90后的这个留学生啊，是在纽约开兰州拉面馆，日赚$10,000，马上开第3家分店了。90后的留学生呢，这个也是从纽约大学毕业之后呢，专门回兰州拜师学艺半年，将自己家乡的这兰州牛肉面啊开到了纽约，每碗卖8到15块钱，日赚8000到10,000美金。他说自己的梦想呢，就是将兰州拉面这个中国第一面发展为世界第一面。 我觉得很有希望 啊， 这真的是一种，我觉得是源远流长的一种手艺，一种工艺。我觉得兰州拉面确实不是其他拉面馆能够企及的。 对、 哦、 无论是从味道啊、 嗯、 还是这个面的这个筋道劲儿啊，这牛肉这个炖煮这方式啊， 嗯嗯， 辣椒油炸的呀，再加上浇点醋那感觉啊、 嗯、 不是其他面能比拟的。嗯， 还有他一些就是相关的小吃也特别好吃。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 嗯， 你不吃牛羊肉怎么的？ 我就吃过这个牛肉面，我就觉得它特别不一样。 牛肉吃吗？ 吃。 看， 我就觉得它没有。 哎， 我觉得一档美食能做到什么样就是算成功了，就是让这个 忌口的人， 哎，忌口的人非要吃。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去了一个特别小的馆子吃那个羊杂汤， 嗯， 羊杂汤呢，然后当时有一个宁夏来的朋友，宁夏来那边产滩羊嘛，不是， 嗯， 羊品质特别好，到北京，哎呦不行，你们这北京羊太膻了，不吃不了，太膻。后来我们就到那馆子，恰巧就吃那个去了。去那之后呢，然后这人就说，闻着那，要不然我尝了他姐姐那一口， 嗯， 老板给我来一碗，自己喝了两碗啊，所以说还是人家做的这个手艺特别棒啊， 对，他会处理的比较干净哈， 哎， 继续来看看中国的花椒，去年美国价格翻了10倍，四川的豆瓣酱也是火了。 嗯， 据了解呢，最近两年四川的豆瓣酱还有等等调料呢，是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增长了高达30%，就连小小的花椒， 嗯， 那在某网站的售价比国内足足翻了10倍。据业内人士透露呢，随着川菜在海外越吃越香，那么豆瓣也是每年都会销往美国、英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出口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亿美元。 嗯，就是咱们来自咱们四川的各种调料哈。 嗯， 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个北京交通与新规，8条多样化的公交下周呢开始啊，这个三开通了啊。啊，不是三开通，是下周三开通啊。来看看那个，从11月15号开始，下周呢，公交集团呢将有新开7条快速直达专线和1条商务班车的这个线路，并同步调整2条快速直达专线的线路走向。那到时候呢，将方便西部门头沟、橙子大街，还有中门寺、龙山街北部昌平、小新庄、天心家园，东部的朝阳豆各庄，南部的大兴明春苑等居住区域快速接驳地铁，黄村地区的通勤啊城区，方便丰台、槐树岭、张郭庄与这个总部基地、房山小右营、丰台大富庄与王佐云岗之间的通勤出行， 交通越来越方便了。 对，就是越来越方便了哈。 继续来看，那近日呢，是有江苏媒体报道称呢，因为不在南京名小吃的名录里，而且散发着臭味儿扑面，引发了游客的投诉，就是说的臭豆腐哈。国家5A级景区南京夫子庙的秦淮风光带管委会呢，是对景区内的臭豆腐商家进行了专项整治，35家售卖臭豆腐的窗口，有1半多的已经被现场取缔了。对此呢，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风景名胜区的管委会景区管理处处长表示，并不是真正的全部取缔臭豆腐店，而是让臭豆腐店的规范经营，比如说要完善油烟净化设施啊，封闭窗口啊，以减少油烟异味。那么他也澄清说呢，臭豆腐不在南京名小吃的名录里并不是他们发起整治的原因。他表示呢，那么除了臭豆腐，炸串啊、煎炸呀、烧烤店等等在景区也是得到了整治。 哎， 嗯， 确实，因为我们发现每个地区的这个当地的美食哈，尤其是特别有名的那一道， 嗯， 一定是这个地区的名片一样， 是 代表着这个地区的文化历史以及它的品味在当中。就比如说你看，人家这个多少年了，来北京都说了什么，不登这个什么这个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嘛。但是很多这个来自这个四面八方的朋友都跟我说过一问题，烤鸭也就那么回事，不好吃啊，都不好吃，没觉得好吃。后来呢，我问我说：“您跟哪儿吃的呀？”啊，我就在那个景区周边有一个什么那个这个正宗的这个什么正宗那个老北京炸酱面里边有烤鸭，我跟那儿吃的，那确实是不能好吃得了，对吧？就像你比如说这个各个地区，人家这个都有家门口那小饭馆，那是最地道、最正宗的那味道。您找那个这景区周围的那些，我觉得就像这个刚才咱说的这个臭豆腐、臭气扑面的这种这个店啊。确实人做的不正宗，你影响的不仅仅是您这店的名誉，影响当地小吃的这个名誉。 而且这个数量还是挺惊人的，一个景区内35家。 哎，这其实这还真不算什么。我记得当时是去哪个景区来的，好像是山西的乔家大院吧，门口写着正宗8碟8碗，旁边真正正宗8碟8碗，旁边纯正宗8碟8碗、啊，8碟8碗老店，真8碟8碗老店，真的，我一点不夸张。当然这有年头了，之前去的时候确实这样，上面就写着这些。你说这店一家不少，但是真正哪个是正宗，哪个能代表人家山西真正那8碟8碗？没有， 很难说， 肯定没有啊。 嗯， 继续来往关注，我们来看看求职者，注意了啊，一大波的留学生正在赶来。2020年的在这个华在华呀、啊，这个外国留学生呢人数已经将达到500,000。中国呢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术交流的目的地国家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留学生呢，也是毕业之后啊，期望能留在中国工作，服务希望拓展海外业务的国企。不过呢，在这个在华的留学生也表示了说，尽管今年1月份呢也开放了对2年工作经验要求，但是呢，他们在中国求职仍是面临语言、文化和政策上的阻碍。本土人才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中文水平呢已经是成为海外留学生提高竞争力的核心。他们也希望多参与实习和交流活动，拓展资源。 嗯 嗯， 总之大家都一起努力吧。 对， 啊， 但是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确实人家这中文啊，特别的地道。 是吗？ 能跟你开玩笑，就是一些你需要转几个弯开的玩笑，他能跟你聊得进来。 哦，还是能反应过来。 能反应过来，而且包括微信的这使用，跟你聊天， 嗯、 你就感觉如果你闭上眼睛就不看他的话，就是一个中国人在跟你聊天。 哦、 啊，特别有意思。 我是觉得最有意思就是外国朋友是跟。他在学普通话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学成了方言，这种 哎 特别有意思， 这也特别有意思啊。某句话带出点这个什么这个北京味儿来，某句话带点什么东北味儿啊，也特别有意思哈。 对，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打针的故事，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如果我 在只要我们知道的地 刚刚是一首牛奶咖啡的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挺美的一首歌。 嗯，我们伴着一首美丽歌来聊聊不太美的故事啊，说说这个以前打针的故事吧。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嗯 嗯，说到打针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有很多话想要说啊。 爸爸啦爸爸，有和我一样喜欢打针的吗？就是觉得痛快， 哦， 坚决不吃药。 下回打针时候请你去。医生，那个我虽然病，但是他帮我打这针啊，钱我交，钱我交啊。还有这个波波他说了，说看得见就不怕，比如说这个手啊、胳膊的，但是这就屁股特别怕，尤其是当护士用那棉球，第一次、第二次，然后心里就开始紧张，腿就开始打哆嗦了。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打针，如果打屁股的话， 啊， 是有一种未知的恐惧。 哎，对对对对对， 未知的恐惧非常的那个。 哎呦，真是， 是吧？ 就是你会觉得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打， 嗯， 要不然你就痛痛快快的就疼一下，也不行，就哎呦，就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嗯， 啊！想想都觉得后背发凉。 嗯嗯，来看这位，如果我不是虚妄，是真的爱呢？说。刚考上医学院的时候，一开始要在学校给师兄师姐体检， 哎， 然后到了抽血的时候呢，护士长也就是老师走过来跟我说， 嗯， 别怕，很快就会过去的，坚持住，别晕。然后我笑笑说我不怕扎针， 嗯， 然后护士长白了我一眼说，我是跟你师姐说的，都要给这个师弟师妹当这个实验对象哈， 对， 学习的对象， 对，有 的 时候 对象， 如果说你打针紧张的话，那个我害怕，我说紧张，没事，我比你还紧张，我也第一次。 这种最害怕了。 对对对对， 嗯， 来看看大家说啊，疯子他说了，说这个打针的时候啊，呲牙咧嘴，好怕疼啊，这个呲牙咧嘴就怕疼，而且还闭着眼，必须， 哦， 闭着眼的那种， 嗯 嗯嗯嗯嗯，不过也有不太害怕的，比如说像幸福的像花一样，他说我怀孕的时候呢，这个需要这个扎止血，我开始一点都不紧张。哎，我家先生就在一旁边，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然后把我给紧张了。这护士扎一下，哎呦，我这手缩一下，结果就一个小口子，瞬间大哭起来了。 哎， 你说有一阵男朋友怎么办？ 这就叫猪一样的队友。 哎， 本来人家不害怕，你就怕人家不害怕，还渲染气氛。 人家真不是，人家真不是说对，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自己害怕。心疼人呢，在这儿。 哦，是这样。呦，怎么感觉像暗爽？ 不对，是这样。哎呦，特别过瘾。 感觉下一秒钟就要鼓掌或者吹口哨什么的。 俊也说了，我儿子呢，在一周半之前打完针，出了打针室才哭。现在两周半了，一进医院就开始哭了。对，有的孩子确实这样，好像是这个后反劲儿。打时候没事儿，出来之后吓一跳。出来时候， 哎，我真的想起一个打针的小故事 啊！你说， 我去看望一个小朋友 啊，一直跟我们瞎聊呢，刚想起来， 看见一个小朋友， 嗯， 然后他是陪着他家里人给小妹妹打针， 嗯， 他妹妹应该是一个新生儿，然后应该是一位老人抱着奶奶抱着他的小妹妹，然后他以为没他事儿嘛，就一直从进门开始嘴巴就喋喋不休，有点就是稍微大人肯定不会觉得他怎么了嘛，就是你会感觉他一直在说，然后这个时候他爸爸就有点生气了，就嫌他好像一直在，因为他就一直说哈。打针有什么可怕的？我打针可从来不哭。你看那个小朋友又哭了，你看那个小朋友，就是他一直在这样说，然后他 太招人烦了， 对，就有点招人烦。然后 大家就哎，其实心情都不好，都在帮孩子打针嘛、 嗯、 然后他爸爸这个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然后跟孩子的奶奶说，哎妈，给他也打一针吧，反正这冬天了，给他打一个预防感冒的啊，行吧。然后奶奶看了他一眼说，行吧，给他打了吧。我跟你说，那小朋友的表情，当时我当时真的真的看到了现场版的全部垮掉，就是他整个的表情就是瞬间就开始 像刚才上半时段说那医生脸都黄了， 奶奶我不打针。然后爸爸这时候走，你不是不害怕吗？啊，马上就到你了。 嗯， 就感觉真的是让他体会一下。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孩子就是这样，他其实心里也害怕， 嗯、 所以他才叨叨一直，其实已经自己有点慌了，但还好这回没我， 嗯、 对吧？ 对 对, 对。 但是这当真正是我的时候，这心情也不好了。 是 疯子说了，说这个听你们这节目啊，早晨的这心情都好了，听着你们节目这声音特别阳光，和今天天气一样，把乌云都给刮走了。哼，要不然我们叫乌云来了呢？ 我刚想唱一首歌，你就说我们叫乌云来了，你什么意思？ 嗨，这节目名称 不小云是谁？ 不知道， 不是乌云来了吗？我是没有被小云。 我没跟你说，我一朋友跟我说吗？哎，就特别喜欢你们乌龟来了节目。 小龟是谁？ 哎呀，好吧，希望这个又一周五了，又一周末了哈，希望大家能过一个开心的周末，尤其是今天这个零点开始，不就是双十一了吗？开始通关的抢吧， 已经到了哈。 哎呀，我这购物车已经清空了，什么都不买了， 就看你们买了。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北京时间9:00。